舍友们尽心尽力地带着顾元白浪了一天，但失恋的人太可怕了，上一秒刚露出点笑，下一秒就能沉下脸来。舍友们彻底放弃，晚上带着顾元白奔进酒吧，就把他压在吧台边椅子上。 白哥，最后一个项目了，借酒消愁，你使劲喝，尽管喝。我们去玩，回来你要是不喝醉，我们就把你灌醉。 顾元白踩着脚凳，脊背微弯，五彩斑斓的灯打在他面孔上，他随意点头。 去吧。 舍友叮嘱了两三句才走，快要进舞池时转头一看，不由感叹， 白哥怎么越来越有味道了？ 吓人的味道吗？我现在一看到他冷脸就犯怵，失恋能有这么大的威力？ 智者不入爱河，谈恋爱影响了白哥拔枪的速度，不值得，不值得。 舍友们互相看了一眼，一起涌进了舞池。吧台处，顾元白点了几瓶酒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。他并没有烟瘾和酒瘾，这样能麻痹神经的东西顾元白从来没有迷恋过，但这几天的烦闷复杂也好像只有这种办法才能让心里舒服一点。过了一会儿，酒保递来了一杯酒，笑着朝左方示意。 先生，这杯是那位？ 不喝。 顾元白斜靠着吧台敲了敲桌子，带了几分命令语气。 退回去。 啊，是。 酒保刚端起酒杯时，额角已经流下冷汗。 为什么见到这位客人，就有种想要下跪磕头的冲动？ 顾元白静静坐着，看着眼前的灯红酒绿，现代的娱乐方式是古代怎么也比不上的，但他现在却觉得孤独，觉得寂寞，灵魂空荡荡，万物不相关。他没忍住，又低头从烟盒里拿出了一根烟，长烟在手指之中转着圈。顾元白恍惚几分，深吸了口气，把烟叼在嘴里，不准备点上。今天已经够多了，保重身体健康这一点已经深入顾元白的灵魂。左边有人走过来搭讪，笑着的声音很好听。 帅哥，送你的酒不喜欢喝？ 顾元白动了动牙齿，低垂的烟头就顺着力道嚣张地对准了来人，不耐烦道： 滚蛋。别这样啊，聊一聊天。 吧台后面突然响起酒杯摔碎的声音，顾元白回头去看，只看到了黑裤腿的画面。他眯了眯眼，从嘴里夹出了烟。酒吧的保安服是一身黑，像这样的场合，保安都要求长相端正，身高1.8米以上。刚刚那一眼，顾元白没看清这个打碎酒杯的保安长什么样，但腿挺长的，应该很高。顾元白这副冷淡的模样终于让搭讪的人退开了，他低头喝了一口酒，听着不远处拐角里的训斥。酒保有些气急败坏： 你才来这儿兼职了2天，就打坏了5个酒杯，大哥你还想不想要工资了？ 另一个人不发一言。酒保的语气突然就有些胆怯，但又强撑着气势： 算了，酒杯的钱我会跟主管说从你工资扣掉，你现在要是没事儿，你赶紧走。 过了一会儿，酒保和这个保安从拐角处走了出来，顾元白随意抬起头看了一眼，这个保安比他想象中要更高一些，也要更帅一些，棱角分明，穿着保安服也像是穿着一身昂贵西装，身形高大，将衣服撑得鼓鼓囊囊，是很讨混迹声色风月男女喜欢的长相。 有点眼熟啊，是上午 CS 实战俱乐部的那个临时工。 顾元白眼睛一拐，对着酒保勾勾手： 加个冰块。 酒保小跑着上前，后方高高大大的保安往顾元白脸上随意看了一眼，下一秒重新看了过去，一眼接着一眼。这两眼看完，保安的脸色就难看了下来， 脖子一扭，转过脸，脖梗紧绷着，喉结死咬着，好像多看了这两眼就跟出轨了似的。但等他走到黑暗里之后，还是没忍住继续看。顾远白低头拨弄着酒杯里的冰块，眼睑上一片古井无波的阴影。薛远看着他，差点一头撞到墙上，反应过来之后脸色清白变化。吧台这里的阴影处也有个保安站在这儿，自来熟的道： 哥们儿，那客人帅吧？ 薛远脸色扭曲到狰狞，硬邦邦地说： 我没看到。 嘿，就那个正在喝着酒的个子高挑的帅哥，才在这坐了一会儿就被人搭讪了，估计着还有人要上。 薛远压了压帽子，薄唇紧抿： 哎，对了，你说哪片的，怎么还不过去啊？ 你过去。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明明上一秒还只想着去挖心上人的坟和心上人死在一起，这会儿却脚步怎么也动弹不了。 我和你换换。 话一说完，他自己都生了怒意，恨不得收回刚刚那句话。顾元白穿越回来后，发觉自己的桃花运好像好了不少，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他不耐烦。他端着酒走进黑暗一角，正要靠着墙蹲下来，脚底就踩上了另一只脚，旁边有人闷哼一声：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 嗯， 薛远站得直挺挺，鼻尖都是这个人身上的酒气。 这是喝了多少酒，不怕上身吗？他娘的，这个人喝多少关我什么事儿？